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小西为了逃避与何建国过年回家，满心希望何建国买不到火车票，结果却令他灰心丧气。为了阻止小航与简家来往，小西妈煞费苦心地当着小航的面为简家介绍对象，却遭到了简家的拒绝。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回到家的时候，妈妈正在接电话。放下电话之后，姐弟俩进门。妈妈对小航说：“你回来了，正好跟你说说，一个阿姨打电话给你介绍了一个女孩。”梅荣妈妈说完，顾小西冷冷插道：“多大的女孩啊？”“哦，22。”“太年轻了，人家小航喜欢老大姐型。”小航没说话，进了自己屋，砰的就把门关上了。小西妈叹了口气，小西说：“没事，别理他。”又说：“妈，那个骨科医生，你帮简家抓紧啊。哦，对了，简家跟刘凯瑞的事儿可别跟人家说，说了人家肯定不干。”正在看报的小西爸说：“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过而改之，善莫大焉。在和刘凯瑞的事情上，简家是有错误，那知错。知错改错就是好同志。但是爸，如果有人把这位好同志介绍给您的儿子，给您当儿媳妇，您会怎么想啊？不能接受是吗？爸，人呐，得将心比心。”这时候，小航房间的门哗的就开了，小航出现在门口，指着小西的鼻子说：“顾小西，我不理你，你别没完没了啊。”姐弟二人旋即就大吵，父母不用说，站在了姐姐那边。那天的经历以及小航转述的其后的事情，石简家终于以切身的体会明白了那个亘古不变的道理，婚姻绝不单纯是两个人的事情。他对小航的爱并没有动摇，没有变，但同时也清楚地意识到小航家对儿子这件事情的态度也不会动摇，绝不会变。就算小航肯为他舍弃家人，但是如是他们会幸福吗？不会的。权衡之后，他只能选择放弃。决定离开小航的同时，简家决定调离六边市。他做不到在这之后还要日日面对顾小航的姐姐顾小西，那对他是一个痛苦的折磨。三边市有副主任没关系，他做自己的编辑好了。三边市的美副主任是个出名的苛刻之人，没关系，只要自己本本分分地做好自己的工作，他再苛刻又能把自己怎么样呢？小西推开了三边市虚掩着的门，一眼就看到了正在对着窗外发愣的简家。简家更瘦了，侧面看瘦得成了薄薄的一片儿，在心里头轻轻地叹口气，走了过去。简家回过头来，客气地笑笑，不答，不问。 小希只好硬着头皮说：“你晚上有安排吗？你有什么事啊？”小希想了想，先没说请简家吃饭的事，先说：“春节，我得去何建国家。”声音沉痛。安慰别人的最好办法，是向别人诉说自己的不幸。不料简家呢，只是点了点头，没有一点儿表示。小希又说：“你春节怎么过？值班。”小希倒吸口气，春节值班，那就意味着整个春节的七天里，他一个人守在这栋空空的楼里。唉，都不容易啊。简家，你将来结婚啊，一定得接受我的教训。首先一条，那人至少得是有车有房，父母双亡。本意是想说句俏皮话，调节一下屋里的沉闷气氛，不料简家连反而板了起来，正色道：“小希，我和小航已经断了，这你知道。”居然把小希的俏皮话当成了某种暗示。小希叹了口气，决定直着把正事儿说了，否则以他们现在这种关系，一句话说不到点上，就容易产生误会。简家，晚上你要是没什么安排，去我家好不好？紧接着补充解释：“我自己家，何建国让我请你去的，说是他做菜，请我们吃大餐，在家里，他已经开始准备了。”简家眯起了眼睛，他为什么要请我呀？哎，当然是为了我们呢。简家，我们之间啊，有一些误会。 没， 我们之间没误会。小希满肚子话，一下子涌到嘴边。没误会，太有误会了。说近的，他和小航，就算小希不反对，小希支持，他们就能成吗？到最后一刻还得散呢。他爸妈绝不会同意呀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小希等于是帮了简家，否则到最后再散，耽误了时间不说，她一个女的三十多了，哪里还耽误得起呀？那感情上就更痛苦啊。说远的，那次开会时，他给简家的所谓难堪，真不是对简家，他那次是自己心里，自己家里有事儿。他那次为何建国的事儿，几乎整夜没睡，他当时的心根本就不在办公室里。在他这些话几乎脱口而出的时候，他的手机响了，何建国打来的，又就晚上的大餐再次叮嘱了他一番，告诉他无论如何要回家吃，而且什么都不要买。他没在电话中跟何建国说要请简家去的事儿，基于这样的考虑：一是到目前为止他不能确定简家去还是不去；二是没法说，简家就在旁边，他如果说简家要去，岂不等于拆穿了大餐是专为简家准备的谎言吗？再说也用不着跟何建国说，他做菜的质量是有保障的，简家去真就是多了个人，多双筷子的事儿。在跟何建国通话的时候，小希就做了决定，所有的话回家再说。在餐桌旁，在浓浓的菜肴香味儿和浓浓的家庭氛围中说，在办公室这样的环境里很难推心置腹，还容易激发出对立对抗的情绪。收起了电话之后，他对简家笑笑说：“何建国，又来问了，问你啊，到底能不能去？哎，他都做好准备了，让我啊什么都不要买， 让你一定要去啊。简家的心里一直感动啊，为何建国对小西的那份感情感动。他何建国请他吃饭是为什么呀？为小西呀、啊。没准儿这也可能就是小西跟他的交换条件呢。否则他就不跟他回何家村去。同时由此也可以看出小西对自己的诚意，就是说去和不去已经不是自己的事儿了，还关乎到别人。更同时抛开那一切的请客背景，简家是多么渴望能在家里头吃一顿家常菜呀、啊！自从跟小航断了，同时也跟小西断了之后，他晚上可去的地儿就很少了。临近年根，干脆就没什么地儿可以去了。这时候听小西又说：“去吧，啊，简家。”声音中透着恳求。于是简家点了点头。小西如释重负，同时叮嘱：中午咱俩就别吃饭了，省着点胃，晚上吃大餐呢。简家又点了点头。这后一点根本就用不着小西嘱咐，简家对美食的渴望比一般人更深。这天的下午，两个人在各自办公室里都工作到很晚，一是确实有很多的事情想在节前处理完了，过节的时候心情轻松一点，二是呢不约而同惦记着晚上的大餐，晚点回去，踩着点回去，回到家里面前就是一桌子的丰盛的佳肴。何建国一个人在家准备大餐，所谓大餐是他日前陪客户吃饭打包回来的剩菜。他知道小西反对吃剩菜，本来也没打算让小西吃，想一个人慢慢的吃掉就算了。但是考虑到马上要回家过年，一个人吃不完，才决定叫小西一块吃的。要不吃不完到了岂不是浪费吗？都是些好东西，把菜呢就一一的装了盘，在微波炉里热透了。一条鱼吃的只剩下半面身子了，用两双筷子小心的把有肉的那一面翻过来朝上，看上去很好，端着放微波炉里转，这是最后一盘菜了。正转着门开了，小西和简家到了，说踩着饭点就是踩着饭点到。看到小西身后的简家，何建国可就愣住了，但是那两个人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的情绪，一拥而去卫生间洗手，饿空了的肚子和一屋子的菜香令人愉快呀。三个人桌前就坐，剩菜无论怎么整它还是剩菜呀。小西有一会儿忍着没说话，终于忍无可忍，把筷子一摔。何建国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 我又不知道简家要来，你又没告诉我。 简家闻此就看着小西，哎，他不是说何建国请他来的吗？小西不敢看他，加倍迁怒于何建国。你电话里不是说要请我吃大餐吗？ 这难道还不够丰盛啊？啊，鱼虾肉蛋菜那什么没有啊？ 你还一再嘱咐我什么都不要买，你就是想让我帮你吃剩菜啊？ 夹在争吵的两夫妇中间，简家是非常的难看。好了小西，剩菜也没什么不好。小西无言面对简家，只能对何建国发火，不如此就没法表达对简家的歉意。 你这是从餐厅里打包回来的吧？还不知道都沾了些什么人的口水唾沫星子呢，有没有乙肝艾滋禽流感都不知道。 都在微波炉里高温消过毒了， 简家赶忙说：“小希，何建国没错，没看报上都提倡去饭店吃饭，剩菜要打包。” 小希越发不敢看简家，这个时候要是有个地缝让他钻进去那才好呢。如果家中有大餐，他就算是撒了谎说是专门为简家准备的，那也是善意的谎言呢。 现在可好啊，好不容易把人家请了来，家中餐桌上竟然是一桌子的剩菜。 吃剩菜是何建国的老毛病了，平时吃饭哪怕是剩一口菜汤也不让倒，也得留下来喝了它，不让留那就当时喝了它，撑死也得喝了它，说是怕浪费。说他还振振有词，说怕浪费有什么不对，问题是你已经吃饱了，硬吃下去也吸收不了啊，搞不好还得撑着。有一回就撑得上吐下泻，上医院看急诊花了500多。小希懒得再跟何建国说什么了，一边把一盘盘的剩菜往一个盘里边划了边说：“剩菜不能吃，现在报上说剩饭剩菜不能吃，有亚硝酸盐。”何建国不识时务，报上的话也能信呢？今天说睡觉头朝东好，明天又说朝西好，大后天说朝北好，大大后天你看吧，准又说头朝南。要是听他报上的，那咱家的床就得安转轮儿。小希对简家苦笑：“看到了吗，简家，看到了吗？就这么一个人啊，根本就不讲理。”简家对何建国说：“哦，蔬菜啊，剩的确实不能吃，确实有亚硝酸盐。”为平衡好关系，又对小希说：“不过蛋白质类没有问题。”何建国仍然不闭嘴：“蔬菜也没问题，我们村家家户户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，中午吃剩的晚上吃，晚上剩的第二天吃，也没见到谁被药毒死。” 哼，你们村，不提你们村倒还罢了，你们村整个就是个反面典型，不是这个病就是那个病，平均寿命才50多，还说什么说？ 好好好好好，不提我们村啊，我们村落后，我们村穷，人穷就没有话语权。咱提富的，韩国，韩国富吧，人家韩国的国菜是什么呀？泡菜。泡菜是什么？其性质，其化学成分与剩菜无异。 小希一时想不出话来反击，何建国就得意的一笑，抄起筷子大口小口的吃。 小希拉着简家就走，说是出去吃。简家家在两口子中间很为难，走也不是，留也不是。 你叫他走，叫他走。 何建国斜眼看小希，对简家说。简家对他斥道：“ 你就别拱火了，说实在的，何建国，这事儿我觉得你不对。”“ 我怎么不对了？”“ 你有你的生活习惯，小希有小希的生活习惯，如果经济上确实不允许，我们是应该过得节俭一点，但是现在不是不到那个程度吗？”“ 所以就应该浪费。” 小希对简家说：“看了吧，他就是这样，说不过了就偷换概念。”对何建国说：“你想把自己的胃当垃圾桶，可我不想。” 简家又说：“小希，你也少说两句吧。” 又对何建国说：“不是说让你浪费，你想想看，一个人一辈子能吃多少顿饭呢？吃一顿少一顿，为什么不能对自己好一点呢？我以为有条件的话，人还是应该学会享受生活。” 何建国大口地吃剩菜：“享受生活还用得着学？ 等我钱多的花不完的时候，对，就去买豆浆，买两碗，喝一碗倒一碗。听了小西的话，何建国气得说不出话来。简家趁这个机会起身告辞，小西呢，追了出去。简家，你听我说。啊，没事没事，小西没事，不就是一顿饭吗？简家根本就不给他解释的机会，就是他让他解释，他又能做何解释呢？回到家后，小西冲何建国大叫大嚷：你知不知道我把简家请来有多不容易？本来我想趁这机会跟简家好好谈谈，缓和一下关系，结果呢，却让你给搅和了。何建国只是不说话，任他说，心里头感到深深的悲哀，为了两个人之间这没完没了、大大小小的分歧。 被迫与何建国一起回家过年的小西不堪重负，满腹牢骚，何建国敢怒不敢言。摆脱了小西的监视，小航与简家再度交往起来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为了缓和与简家的关系，小西主动邀请简家去他家吃饭。没想到当二人回到家里，何建国竟端出了一桌剩菜，夫妻二人再次大吵不止。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姐姐要去何家村过年的事儿，令小航遗憾。不是舍不得姐姐，为简家的事儿，他至今跟姐姐都不怎么说话。令他遗憾的是，他们主要是姐夫，要是不回何家村，就会回来过年。那么至少这个春节全家的炊事问题就解决了，姐夫是以一当十。春节食堂不上班，爸妈为这事儿很是有一些发愁，还口角了几句。即使春节，妈妈每天也要去病房看看，回家总希望能休息休息。而爸爸呢，不会做饭，不是没有学过试过，结果是事倍功半，不，连半都谈不上。他做出的菜难吃不说，还能把厨房给整得满目疮痍，锅碗瓢盆刀占满了所有台面，地面都得用去一大部分，做顿饭得让他和妈妈跟在屁股后面收拾半天。在这点上，姐夫深令顾小航佩服。同是男人，人家怎么就那么能干呢？就说今天下午，他和姐姐回来做行前的告别，进家快五点了，他一个人进了厨房，嘁哩咔嚓，六点准时开饭，四菜一汤米饭。上厨房看看，不仅一点不乱，比他进去之前还要整洁许多。小航不会做饭，也不喜欢做，这大概得归咎于来自父亲方面的遗传。但是呢，他喜欢吃，水平也高，算得上半个美食家。朋友吃饭，只要他在，都由他点菜。他点的菜能达到性价比的最佳值。就为会点菜，他多吃了无数本来不该他去吃的饭。会点菜也是天赋。这会儿，姐夫在厨房洗碗呢，让他们一家在客厅里说说话。姐姐要走了吗？妈妈虽说是专家权威，在外面一言九鼎，但是回到家里，妈妈本色毕露，为姐姐要回何家过年唠叨个没完没了，找出一大堆的药来，一样一样的交代。黄连素啊，就是有药，吃东西也不能太大意，卫生是一定要讲。维 C 银翘，感冒初期的时候可以用一用，一旦开始发烧，那就得去医院啊！没有医院，去卫生院，查查血，输点液。还有这个防裂油，一定要带上。那到了婆家，不能一点活不干吧？那农村条件有限，手冻了、裂了，哎，就涂点油。小航听着不屑：“妈，他是去他婆家过年，怎么听着您跟送儿长征似的？”小西爸看了厨房一眼，呵斥儿子：“小声点，让你姐夫听见。”小西妈叹口气：“哎，也是，人家常年累月生活在那里，小西，你也就是去过个春节，有什么呀？ 准备该做做，但是思想上不能自己太娇气自己。小西把扭脸对厨房喊：建国啊，你们明天要赶火车，今天呢就早点回去，厨房就别管了。何建国闻声擦着手从厨房出来了，憨笑着说已经收拾完了。小西妈提过一提国府，说是小航专为他家买的，带回去给孩子们分一分，你们家里孩子多。小西立刻接茬说是多，光地上跑的都数不过来。小西妈皱眉瞪了小西一眼，又拿过一个大包，啊，这些呢是家里穿不着的衣服，都还挺新的呢。小西连叫不要不要不要了，带不了啊。何建国弓着身接过去，谢谢妈妈。小西是哭丧着脸不说话。小西妈看了女儿一眼，对儿子说：小航啊，你送你姐姐姐夫一趟。小航说搁那儿吧，明天啊他送他们去车站的时候一块儿拉上，现在他不想动，白天在工地跑一天了。何建国忙说：哦，不用小航送，这么点东西用不着送，东西还是得今儿晚拿回去，得装装箱。小西说：但是小航，你明天一定得去啊，你要不去我们绝对走不了，我们带的东西足够开一个小型超市的了。出租车在小区停下了，小西和何建国从车上往下卸东西，确切说是何建国从车里卸东西，小西站在一边看，光看都愁。哼，好容易过个春节，比上班还得累，千里迢迢火车汽车的长途跋涉，要不说过年如过关呢，真是过关受罪，而且是花钱买罪。何建国只是不吭声，认着他说。何建国在实际上头占了上风啊，就得在言论上头让他一些，不如此夫妻关系无法平衡啊。小西仍然在说：你说咱国现在什么都跟国际接轨啊，怎么这个春节就不能跟国际接轨呢？像人美国，父母养孩子到18岁，而后拜拜呀，谁也不欠谁，想呢就过去看看，有事儿就各忙各的，绝不会有人为这个就指责你没有人情味，指责你不孝顺。哼，古代都比咱现在强，古代还有举孝廉一说，孝敬父母孝敬的好的都被推荐去做官，咱们这一代倒好，两不靠，现代不到人美国那份上，传统又得不到古代那好处。何建国自是不吭声啊，于是小西所有的话等于白说。何建国现在采取的就是不说政策。第二天，小航开车送姐姐姐夫去北京站，后备箱里塞得满满当当，还有一些放不下的放在后车座上。一路红灯，好不容易蹭到一半路的时候，小西突然大叫一声，身份证忘带了。身份证在办公室的抽屉里。他们的票是软卧，软卧是要查身份证的，就是不查身份证也该带在身边以防万一呀。得，这事儿啊只能找简家。这个时候办公楼里只剩下了值班的简家了，可是怎么好意思找人家呢？一直以来关系紧张，如果昨天晚上真的能有一顿大餐垫底儿，今天都好开口啊。这么一想，又开始生建国的气，都怪你。哎，你自己忘拿身份证了，怎么能怪我呀？要不是你昨天的破剩菜，我今天就能请简家帮这个忙。你以为人家简家跟你那么浅薄，赶紧的吧啊， 给简家打电话。前面开车的小航听着，始终不吭，不发表意见。其实小西除了不好意思让简家帮忙，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不想让简家和小航碰面儿。小航当然明白这点儿，所以他绝不说话，心中却觉得姐姐未免多余呀。他现在已经决定重新选择了，已经同意春节期间去妈妈给介绍的他科里的一个女孩的家里了。他和那个女孩已经有过了初步的接触，妈妈力主他们进一步接触，力主他春节去女孩家看看二老。小西别无他法，老着脸皮给简家打电话，简家呢爽快地答应了，给他直接送到北京站去，并且约好在卖站台票的地方见，到时候手机联络。小西这才长长地舒了口气。北京站人来人往，到处可见维持秩序的警察，广播里一遍一遍提醒乘客注意自己的随身物品。小西一行人走来，小西背着自己的包，手里拖着只箱子，小航一手提一只旅行袋，何建国肩上扛着一个巨大的编织袋，脑袋被压得歪向一边，另一只手还提着一个大包，形容是极其的狼狈，哪里还有一点裴永俊的影子，整个就是个民工，令小西不堪呢。索性转移视线不看，眼不见心不烦。卖站台票的地方，简家已经到了，正四处张望呢，忽然眼睛一亮，他看到了与小西他们在一起的小航。简家没想到他会在，下意识的手臂就高高的扬起来，同时的高声叫，声音当中充满着喜悦。自决定分手之后，这是简家和小航的第一次见面，本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却不料一见之下才发现什么都没有过去，一切照旧。他是这样，并且立刻感觉到了，小航也是。为掩饰，简家不看小航，只看小西，同时没话找话，带这么多东西啊。是啊是啊，知道的明白俺们是衣锦还乡，不知道的以为俺们是逃荒呢。简家和小航闻此话，同时各把脸扭向了一边，生怕当场笑了出来。这时候要是笑出来，无异于火上浇油啊，何建国那边脸上已经板得大理石一样了。小航放下东西去买站台票，简家呢让他给自己也买一张，多一个人送总是好一些呀。没想到他们会带这么多东西，早知道早就把站台票买了，春节的北京站里挤得害人呢，这个理由无疑是充分的呀。但是他和小航心里都清楚，真正的原因是他们不想就此分开。总算进站台了，站台比候车室轻快多了，不仅是人少，由于已经进了站，心情也松快了。趁这功夫，简家对小西说，有一个作者打电话找他。小西手一挥说，烦找他的，跟他们说节后见了。俨然是风萧萧兮易水寒，简家呢又忍不住想笑，小航也是，二人目光相处，交流着心里的感受。小西似感觉到了什么，抬头看他们，简家呢忙着做无视状，嘱咐小西记住啊，总共六件行李，我的经验是出门光记有什么行李不行，一定要记住件数，到时候一数一二三四五，少了一件再想想少了哪件，这样啊才不容易丢。 听简家这样说，小航立刻感到了一种久违了的熟悉的亲切。这就是简家，细心独立。同时立刻就拿妈妈给他介绍的那个女孩跟简家比，感觉那女孩哪儿都好，指的是硬件。但是仅有硬件的那是第一眼美女。随着年龄增长，小航对自己想要什么越来越明确。那个女孩除了硬件尚可，其他方面乏善可陈呢、啊、主要方面令人生厌。比如两个人拢共见了才不到几面，怎么还没怎么呢，就得开始为他服务，买机票，买上他家的东西，都让小航去，听那意思钱都得小航掏。嘿，这也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，图兰朵公主？所有男人都情愿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向你求爱。最烦这种女的了，自以为是，自我中心，自作多情，自恋狂，还得加上妄想狂，感觉太差，起码的自知之明没有，起码的分寸感没有，没有一点点简家这种建立在自知基础上的自主独立。这时候听姐夫跟姐姐说了，他可以肯定姐夫说以下话是没有别的意思，就为感激，为把感激话说得更诚恳，更有深度一些。姐夫说，你看人简家也是女的，比你强多了，你倒好，出门连身份证都能忘了带。简家呢怕小西不高兴，忙说，我能跟小西比吗？小西呀有老公宠着。小西张口就来，你是不想让人宠，你要想让人宠那还不容易。也是好心，也是一种谦虚，一种恭维，却不料顾此失彼，一下子碰到了简家的禁区。在场的所有人包括他自己同时都想到了刘凯瑞。小西赶忙着把话题转开说别的，但是晚了，简家的脸已经豁然变色了。剩下的时间里，简家就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。送走了小西夫妇，小航开车与简家走，一路上两个人基本没怎么说话。在车站初见面的时候激动仍在，但是刘凯瑞像一块阴影横亘他们之间挥之不去。在小航这边，最终使他决定与简家分手的原因不是父母，是刘凯瑞。父母和姐姐说，简家离开刘凯瑞是为了刘凯瑞不跟他结婚。车快到出版社的时候，小航开口了，并不看简家，目视前方。简家，如果刘凯瑞现在离了婚，提出来跟你结婚，你会同意吗？ 你说呢？ 不知道。 哼。 简家冷笑了一下，再也不肯说话，直到小航把他送到单位，下车之后，方对对方说了一句谢谢。简家向办公楼里走，进门要上十几蹬的台阶，台阶宽阔，平常日子这个时间上上下下不断的人，此刻只有简家一个。太阳已经西移，将他的身影斜斜投向那宽阔静谧的台阶。他一蹬一蹬地向上走，寒风吹起他的长发，宛如飘起了一面旗帜。那旗帜如同所有旗帜，风越大越能显示他独有的柔软的顽强。 简家， 这时简家已经走上了最后一个台阶，听到小航叫他。他回过头去，小航说， 到时间了，一块吃顿饭吧。 我晚上有事儿。 什么事儿？ 采购吃的。一个人过年也要过好，越是一个人越要过好。说罢走了，消失在出版社那扇巨大的玻璃门后。 跟随何建国回老家过年的小西患上了重感冒，但为了尽到儿媳妇的义务而不得不应付繁重的家务。何建国的态度令小西失望之极，他孤身一人踏上了回家的路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。